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金庸的长篇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析李白的《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》。 云南大理镇南王世子段誉不喜欢学武，没想到他命中注定就是要学武的。离家之后的连串奇遇使他学了一身来路复杂，不光别人难以应付，他自己都无法掌握的奇怪武功。我们继续欣赏《天龙八部》的第五章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玉光标笑道，这几句话呢，咱们可只能在这里悄悄地说。一个年轻姑娘对一个小白脸客客气气，段相公，段相公的叫。他说到段相公三字时，压紧了嗓子，学着那灵鹫宫福圣使的腔调，自行再添上几分娇声嗲气。你猜是什么意思？吴光胜道，难道福圣使瞧中了这小白脸？玉光标道，小声些，别吵醒了小白脸。段誉心里一连串的直叫，苦也苦也，心道，这位姓福的圣使姐姐尊称我一声段相公，只不过见我是读书人客气三分，你们歪七缠八又想到哪里去了？你们就把我关到胡子发白，那位圣使姐姐也绝不会再想到我这个老白脸。正烦恼间，只听吴光胜道，咱二人岂不是也要……突然江昂江昂江昂三声，那蒙古朱哈又吼了起来。吴光胜立即住口，隔了好一会儿，等蒙古朱哈不再吼叫，他才又说道，蒙古朱哈一叫，我总是心惊肉惊，瘟神爷不知这次又要收多少条人命了。玉光标道，大家说蒙古朱哈是瘟神爷的坐骑，那也是说说罢了。文殊菩萨骑狮子，普贤菩萨骑白象，太上老君骑青牛，这蒙古朱哈是万毒之王，神通广大，毒性厉害，古老相传就说他是瘟菩萨的坐骑，其实也未必是真的。吴光胜道，玉师兄，你说这蒙古朱哈到底是什么样啊？玉光标笑道，你想不想瞧瞧？吴光胜笑道，那还是你瞧过之后跟我说吧。玉光标道，我一见到蒙古朱哈，毒气立时冲瞎了眼睛，跟着毒质入脑，只怕也没工夫来跟你说这万毒之王的模样了，还是咱哥俩一起去瞧瞧吧。说着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又是拔下门栓的声音。吴光胜忙道，别开玩笑啊。话声发颤，抢过去上回门栓。玉光标笑道，我难道真有这胆子去瞧？ 瞧把你吓成这副德行。 吴光胜说， 这种玩笑还是别开的为妙，莫要当真惹出什么事儿来。 太太平平的，这就睡吧。 玉光标转过话题， 你猜甘光豪跟葛光佩这对狗男女是不是逃得掉？ 吴光胜道， 隔了这么久还是不见踪影，只怕当真给他们逃掉了。 玉光标道， 甘光豪有多大本事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这人贪婪好色，练剑又不用心，就只甜嘴蜜舌的骗女人倒有几下散手，大伙儿东西南北都找遍了，连灵鹫宫的圣使也亲自出马，居然仍是给他们溜了，老子就是不信。 吴光胜道， 你不信可也得信啊。 玉光标说，我猜这对狗男女定是逃入深山，撞上了蒙古朱哈。吴光胜啊的一声，大有惊惧之意。 玉光标道，这二人定是进简荒僻的地方逃去，一见到蒙古朱哈，毒气入脑，全身化为一滩脓血，自然影迹全无。 吴光胜道， 你猜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 什么几分道理？若不是遇上了蒙古朱哈，那就岂有此理。 吴光胜道， 说不定他二人耐不住了，就在荒山野岭里这个那个起来，昏天黑地之际，两人来一招鲤鱼翻身，哎呦，乖乖不得了，掉入了万丈深谷。 两人都痴痴地淫笑起来。 段誉寻思，穆姑娘在那小饭铺中设置了干戈二人，吴亮见的人不会查不到啊。是了，定是那饭铺老板怕惹祸，快手快脚地将两具尸身埋了。吴亮见的人去查问，市集上的人见到他们手持兵器、凶神恶煞的模样，谁也不敢说出来。 只听吴光胜道，吴亮见东西宗逃走了一男一女两个弟子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皇帝不急太监急，灵鹫宫的圣使又干嘛这等着急，非将这二人抓回来不可。玉光标道，这你就得动动脑筋想上一想了。吴光胜沉默半晌道，你知道我的脑筋向来不灵，动来动去动不出什么名堂来。玉光标道，我先问你，灵鹫宫要占咱们的无量宫，那为什么？吴光胜道，听唐师哥说，多半是为了后山的无量玉璧，福圣使一到三番四次的就是查问无量玉璧上的仙影剑法这些东西。对了，咱们都遵照福圣使的吩咐立下了毒誓，玉璧仙影的事以后谁也不敢泄露。可是甘光豪和葛光佩呢？他们可没立这个誓，既然叛离了本派，那还有说不出去的？吴光胜一拍大腿叫道，对对，灵鹫宫就是要杀了这两个家伙灭口。两人此后说来说去，段誉便不再听，莫想北冥神宫中的经脉穴道，过不多时便潜心内想，德强之言说得再响，却一个字也听不到了。次日他又练那凌波微步，照着卷中所绘步法一步步的试验，这步法左歪右斜，每一步笔直进退，虽在室中只需挪开了桌椅，也既能施展得开，又学得十来步。莫得心想，待会儿送饭之人进来，我只需这么斜走歪步，立时便绕了过去，抢出门去，他未必能抓得着我，岂不是立刻便可逃走，不用在这屋里等到变成老白脸了。想到此处喜不自胜，心道，我可要练得纯熟无比，只要走错了半步便给他一把抓住，说不定从此在我脚上加一副脚镣，再用根铁链锁住，那时凌波微步再妙，步来步去总是给铁链拉住了，欲不为老白脸亦不可得已。说着脑袋摆了个圈子，当下将已学会的一百多步从头至尾默想一遍，心道，我可要想也不想举步便对。唉，我端于这样一个臭男子，却去学那洛神密飞停停挪挪的凌波微步，我又有什么罗外生尘了？哈哈一笑，左足跨出，既踏中符，立转寂寂，不料府上太尉一个转身，右脚踏上古位， 突然间，丹田中一股热气冲上来，全身麻痹，向前撞出，伏在桌上，再也动弹不得。他一惊之下，伸手撑桌，想站起身来，不料四肢板还没有一处再听使唤，便要移动一根小指头也是不能，就似身处梦魇之中，愈急愈使不出半点力道。他可不知，这凌波微步乃是一门极上乘的武功，所以列于卷轴之末，原是要带人练成北冥神功，吸人内力，自身内力已颇为深厚之后再练。凌波微步每一步踏出，全身行动与内力息息相关，绝非单是迈步行走而已。段誉全无内功根基，走一步想一想，退一步又停顿片刻，血脉有缓息的余裕，自无阻碍。他想熟之后，突然一气呵成地走起来，体内经脉错乱，顿时瘫痪，几乎走火入魔。幸好他没跨得几步，步子又不如何迅速，总算没到断经绝脉的危境。他惊慌之中出力挣扎，但越使力胸腹间越难过，似欲呕吐，却又呕吐不出。他长叹一声，只有不动。这一任其自然，烦恶之感反而消散，当下便这么一动不动地伏在桌上，眼见那个卷轴兀自展在面前，百无聊赖之中再看卷轴上未学过的步伐，心中虚拟脚步，一步步地想下去。大半个时辰后，已想通二十余步，胸口烦恶之感竟然大减。 未到正午，所有步伐已尽数想通，他心下默念，将卷轴上所绘的64卦步伐踏遍，恰好走了一个大圈而至无望，自知全套步伐已然学会，大喜之下跳起身来，拍手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这四个字一出口，才知自己已经能活动。原来他内息不知不觉地随着意念运转，也走了一个大圈，交紧的经脉便此解开。他又惊又喜，将这64卦的步伐翻来覆去地又记了几遍，生怕重蹈覆辙，极缓慢地一步步跳出，踏一步，呼吸几下，待得64卦踏遍，脚步成圆，只感神清气爽，全身精力弥漫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，妙之极！”玉光标在门外粗声喝道：“大叫小呼的干什么？老子说过的话，没有不算数的。你说一句话，吃一个耳光。”说着开锁进门，说道：“刚才你连叫了三声，该吃三个耳光。姑娘初犯，三折一，让你吃一个耳光算了。”说着踏上两步，右掌便往段誉脸上打去。 好，朋友们，金庸的长篇小说《天龙八部》第五章我们就欣赏到这儿。《天龙八部》在金庸的小说中非常特殊，他独创了三位男主角并列的结构方式，每位主人公与周围若干小人物构成单独人物场，人物场之间冲撞激荡，形成巨大矛盾漩涡，使故事更加波澜壮阔。 好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析李白的《送通禅师还南陵隐净寺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尚远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《送通禅师还南陵隐净寺》。 我闻隐净寺，山水多奇宗。岩重朗宫菊，门深悲杜松。道人至猛虎，